孤单的浓郁马德里、哦、我的真爱是新的远行

别着迷。 哦，我想搬一遍 出门前换新的心情。 哦，我的泪滴 你喜欢有小情绪，见晴天的乌云。头发长见识短的禁忌，表情丰富令人着迷。你的一切我都好奇，像秘密安全带系好，带你去旅行，尝过风和雨。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，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。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，能有黑人的山脊。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，一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，还有云南的大理，保留

济困难。

卫浴智能马桶。